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。 九六九听资讯， 经典九六九一起听资讯。我是主播银奇。黄金周旅行模式进入三月出行淡季，热门航线价格直线下降，部分航线降幅超过90%。从交通运输部获悉，春运前后32天，全国铁路、道路、水路、民航共累计发送旅客24.17亿人次，比去年同期增长0.09%。沙特阿拉伯与埃及宣布，两国将设立一个100亿美元的联合基金，合作在西奈半岛南部建设一座新的超级城市。美国近期发布的一个房价指数报告显示，本世纪美国全国范围内房价上升最多的地方是加州洛杉矶县及城县。近日，北京昌平 APP 正式上线运行，这是昌平区推出的首个集新闻资讯、网上办事、网络问政和生活服务于一体的掌上服务 APP。北京市医联体内2、3级医院预约号源将向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开放。2020年，社区向大医院转诊预约率基本达到100%。第90届奥斯卡颁奖典礼在美国洛杉矶的杜比剧院举行，《逃出绝命镇》获得最佳原创剧本奖。以上就是今天的九六九听资讯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只有你才是我梦想，只有你才叫我牵挂，我的心里没有他。我的心里只有你， 天九六九始终在你身边，九六九报天气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经典九六九，我是每天早起偶尔熬夜全年无休的天气主播莹琪。今天是3月7号，星期三，天气干燥，及时补水。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。今天北京市最低气温在-2度，最高气温在6度左右，西南风1到2级，天气阴转多云，空气质量凉。夜间到明天的气温为-2度到8度，而明天白天最高气温为8度。接下来呢是北京各区天气，看到的是朝阳在-2度到6度，丰台在-2度到7度，海淀在-3度到7度，大兴在-3度到6度。再来关注一下北京周边各景区天气情况。九华山庄在-2度到6度，京东石林峡在-5度到6度，银湖洞在-2度到6度。想知道更多景区天气，请每天持续关注九六九报天气。现在的天气呢是忽高忽低，变化大。为了抵御渐退的寒气，从衣着打扮上呢应该注意保暖，还要多喝一点粥啊汤啊，注意水分的补充，还应该多吃一些蔬菜水果。菜方面呢还要吃一些清淡的，而菠菜就是最佳的选择。菠菜含有的胡萝卜素还有各种维生素与微量元素，能够美白肌肤，最重要的呢是抗衰老。说到北京的后花园，大家第一想到的是哪里呢？要知道啊，这样的地方简直不要太多啊，各种郊野公园啊，森林公园啊，城市绿地等等。而霞云岭也是风景秀丽的地方，在山顶观望就是小张家界，而在谷底仰视呢就是无水的桂林。霞云岭国家森林公园现在还在森林防火期，预计4月初正式开园。到时候啊，整个景区就像一幅张扬的水墨画，你可以全身心投入大自然的怀抱。好了，以上就是今天的九六九报天气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爱别人嫌我赚钱太慢吞吞，最终惨案3不5时就发生，难免我的自尊会有点裂痕。也许是爱情讨厌我们， 也许我们没到缘分， 但无论如何还是要见人， 无论如何要见人， 让子弹把我们锻炼成更好的人。也许是别人错过我们， 也许他们没有福分， 平凡如牵牛花的男人， 牵牛花般的女人， 因为才闻得到芳香灵魂。 哎呦啦啦咿耶咿耶，哎呦啦啦哦呼耶咿耶，哎呦啦啦咿耶咿耶，哎呦啦啦哦呼耶咿耶。

经典九六九，我是爱音乐 DJ 银琪，欢迎您准时锁定九点时段的早安听北京。这几天呢，2018年第90届奥斯卡颁奖典礼在如火如荼的进行，而让人意想不到的获奖者呢，是从 CCTV5走到了 CCTV6的 NBA 退役巨星科比。他编剧并制片了一部动画片呢，叫《亲爱的篮球》，同时击败了《花园派对》《失物招领》啊等等的动画片，获得了第90届奥斯卡最佳动画短片奖。科比的这部短片呢，长达6分钟，由他2015年在球员论坛发表的一个退役信改编。该短片呢，由动画大师格伦·基恩操刀手绘，讲述了科比与篮球的毕生情缘。而这部短片呢，也由科比本人亲自配音。而科比也成为 NBA 史上和奥斯卡史上第一个拿过奥运会金牌、NBA 总冠军以及奥斯卡的人，可以说是非常厉害了。那么在你的印象中，有没有类似像科比一样如此励志又成功的名人呢？欢迎关注经典九六九微信公众号与我们交流互动哦。 的时候，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。当你低头看手机的时候，梅里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。

1332-0112-5077。 我投吧投，我投投投， 哎，总是投不进。 比赛到了最后三秒，他出手了。 投得多不如投得准，关键时刻，经典九六九为您的广告投放提供制胜一击。 九六九 VIP 广告发布专线0105175-2200。 孟庭苇，内地继邓丽君之后最受欢迎的台湾女歌手，90年代最畅销专辑女歌手，凭借《你看你看月亮的脸》一举成名。此后的《冬季到台北来看雨》《谁的眼泪在飞》《风中有朵雨做的云》一系列经典歌曲，至今传唱。 每当心中又想起了你，风中有朵雨做的云，天还是天，后雨还是雨，我的伞下不再有你。谁的眼泪在飞？是不是流星的眼泪？ 九六九艺人馆特别推荐中国台湾甜歌天后孟庭苇，直接专线1381001-0969。 九六九，一点动听，动听。 回望昨日在意， 我这站在， 每次都想呼喊你。 爱是一道光，如此美， 轰轰烈烈，把握青春年华。 Listen to the word。欢迎来到一点动听点歌环节，看看本期节目是谁点了什么歌呢？刚刚看到微信后台留言，有一位叫做艾特的听友，他说过了这么久了你还好吗？陌生人，我以为可以忘记你的，但是我却一直在找寻你的影子。今年你参加工作了，我还没有毕业，两个永不相干的人也没有再见面的机会了。我想在这里点一首那个时候你非常喜欢听的歌，一首张玉华的原谅送给你。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首歌，一个故事，欢迎来到经典九六九微信公众号留言，分享你想听的歌和故事。每天上午9点半到下午18点半，一点动听，不见不散哦。来听到张玉华《原谅》。 原谅把你带走的雨天，在突然醒来的黑夜，发现我终于没有再流泪。原谅被你带走的永远，时钟就快要走到明天，痛会随着时间好一点。那些日子你会不会舍不得？思念就像关不紧的门，空气里有幸福的灰尘，否则为何闭上眼睛的时候都别说，让我一个人躲一躲。你的承诺我竟没怀疑过，反反复复要不是当初的温柔，毕竟是我爱的人，我能够怪你什么？原谅把你带走的雨天，在渐渐模糊的窗前，每个人最后都要说再见。原谅被你带走的永远，微笑着容易过一天，也许是我已经老了一

在挫折困难中不摇摆，坚定自己最终想要的那个东西，这个是最重要的，比你本身的专业能力、身所掌握的一些技术是更重要的一件事情，坚持。 经典九六九街头大访问。 三八妇女节你打算怎么过？ 三八妇女节呢，虽然跟我这个中年少女没有什么关系，但是呢我还是希望可以早点下班，这样呢就可以跟朋友一起去逛一逛好玩的店，吃点好吃的，然后最开心的就是可以买买买。 三八妇女节我希望放一天假，做想做的事情，再睡上一天的觉。 三八妇女节可以去看看电影，跟朋友去唱 KTV， 无论做什么只要开心就行了，自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，想花钱就花钱，不管平时怎么样，三八节就当一天女皇吧。

也许我们可以重新再做起。Oh, 窗外又飘着小雨，悄悄地思念着你。虽然我已经不再拥有你，不断地告诉自己，过去的已经过去。虽然我还是无法忘记你，曾经我和你一起，曾经我们紧紧在一起，也许我们可以重新再做起。也许我和你分离，也许我们无法在一起，也许我们可以重新再做起。哦，啦啦啦啦啦啦啦，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，也许我们可以重新再做起。哦，啦啦啦啦啦啦啦，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，也许我们可以重新再做起。

回忆都是带你冒险的故事，幸福的味道原来是那么真实，只是为什么就这样一天天消失。太多的人因为相爱所以固执，是对是错已不再重要，只是无谓的坚持。太多的事因为遗憾所以有价值，我们在乎什么？我们忘了什么？许多年后岁月抹去记忆中的样子，孤独时候被思念困在某一刻静止，默默坚守着不许承诺的方式，是否依然是最初美好的样子？爱情是否是最初美好的样子？爱情依然是最初美好的样子。 让你这样迷恋，这样的放肆。 像你这样迷恋，这样的放肆。我像是一个你怕又怕不的影子，和寂寞交换着悲伤的心事，最爱不及可惜这无悔的日子。我的眼泪是唯一的奢侈， 谁技术狂飙，借我一身，等你。 定我想去哪里，往天堂要跳过地狱，也不恐惧不逃避，这不是脾气，是所谓知己与勇气，你能推我下悬崖，我能学会飞行，从不听谁的命令， 很独立， 耳朵用来听自己的心灵， 命运一直走，是一颗宝石就该闪烁， 脚下踩着